门外的红灯被人打碎呀。 啊，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？ 就是啊。 看你知去不知去。 千岁， 把咱的金枝女就许她做了儿媳，今日本是她的寿诞期，咱送她寿丈寿礼和面席， 叫公娥骑马齐盘摆下。

金若将乖孙，音小时大幸福的，我今不讲乖罪，皇恩诈骗他更大故意。忽然想起一条堤，管教这场风波戏，皇儿讲的有道理，他不该把皇儿看儿戏。好啊，高力士预估三年金殿去，到今天我杀了乖， 万岁！ 我剐了乖，定与我那皇儿大报冤屈。 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

教老夫与色子气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无事们，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，拜寿而不该大两天。 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，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，仰望了袍忙上金边。

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？回身我把司空交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心。 错是谁的？你撒娇是心

你。